喂，肥叔啊，我今日唔翻蒸腩社啊，有咩听日见面先讲 ，OK， 拜拜。 好似有跟住，行快两步试下佢先。 唔见咗人嘅 ，Madam， 你揾我啊？ 原来真系你， 真系我，咩意思啊？ 我刚才离远见到有个人好像你，今天走快两步看看是不是你。 是吗？ 你不是以为我跟踪你吗？ 怎会啫？我又没有犯法，没得为什么要跟踪我？ 就是，不过遇到你就对了，我有些事想问下你。我在林家伟家发现了这张传单。 张传单？ 张传单什么？ 没事。 张传单后面写着黄美玲的名字。林家伟是不是曾经委托你找黄美玲？ 是啊。 那你知不知道黄美玲都死了？ 我有看到报纸报道。 林家伟、许雅婷和黄美玲在这么短时间轮流出事，你觉不觉得有可疑？ 有没有可疑不是应该由你们警方去判断的吗？ 那查案是需要不同的角度，我想知道以私家侦探的角度会怎么看？ 不好意思啊 Madam， 我想我帮不到你，我只是懂得找人，最多是捉奸，查我这家事我不行。 那除了黄美玲和许雅婷，林家伟还有没有委托你找其他人？ 没有啊。 我问完了，谢谢。 不用客气。 今日唔翻私家侦探社嘅， 我头先见到 Madam Lee， 咁啊点啊？ 佢跟踪我， 点解要跟踪你啊？ 我谂警方应该怀疑我同林家伟佢哋嘅死有关。 佢哋几个喺出事之前都曾经同你接触过，喂，警方怀疑你都唔出奇啊。 我觉得奇怪嘅唔系呢件事， 咁系咩事啊？ 警方喺林家伟屋企找到我们侦探社的传单。 传单？我们何时引过传单啊？ 我们从来都没引过传单。 那个传单是谁引的？ 是其他人做的。 哇，谁这么无聊啊？ 他不是无聊，他是精心安排。林家伟会选中我们侦探社找人，不是巧合。 照你这样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害死林家伟和其他人的凶手呢？ 应该就是。 那他们究竟做过些什么，凶手会费尽心思杀人呢？ 凶手是为了报仇。 报仇？报什么仇？ 他们几个呢，在12年前害死了人。 你怎么知道的？ 是林家伟亲口跟我说。 他们害死谁啊？ 我也不知道，他未来得及说就出了事。 件事就越嚟越复杂啊！喂，不如报警啦。 唔可以。 点解唔可以啊？ 凶手行嘅每一步都系精心布局，佢会安排林家伟嚟揾我，一定有原因。我要查清楚究竟发生咩事。 你系私家侦探，唔系警察。查案呢样嘢咧，就留翻俾警方做。 警方而家怀疑我。我讲嘢佢哋会信咩？ 哎呀，永泉啊！ 你唔使再劝我啦。你知道我不会听。 林家伟死了，什么线索都断了，你还想怎么查？ 你不记得之前林家伟委托我们找五个人，还有三个我们没找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知道12年前究竟发生什么事。肥叔唔记得锁门，唉，部手机真系留咗喺我度度。 边个？